我唔讲嘢啦，因为唔够时间。我唱到只歌俾大家听。咁啊，呢只歌咧就今日系第二次唱嘅啫，咁耐喺51场里边，送俾你哋真情流露，听日多谢晒。 仍难尽信我是这样地无穷好运，能遇上精彩的你。我缺点胜别人，你竟费尽心思把我留起。如仍未清楚地输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都爱你，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，最深爱的亦只是你。我与你只得你，方可使我流露自己。你眼里那种种传奇，醉我醉到死，一生使我动情，是你。而仍未清楚地输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。爱你，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，最深爱的亦只是你。 真系唱咗一首歌，喺度咧，希望大家同我一齐睇住荧光幕，同我一齐唱呢首歌，因为呢首歌喺我歌里边最适合呢个时间唱嘅，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齐唱嘛。